狗，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嘿，各位好，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15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给你最近华语原创的能量单曲。节目一开始，我们先看一下上周的榜单。第十位，西游乐队《满汉全席》。 蛋糕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油庄卤鸭，酱鸡腊肉。 第九位，魏巡《第一次为爱疯狂》。 第一次为爱疯狂，就是你眼里的怀中的模样，像雨后回家了那样。 第八位，刘鑫，摩天轮。 我的三个朋友来 When the birds can never fly When the tears can make you sad。 第七位，谢霆锋，放肆。 我就要放肆，勇敢做一次，都幼稚才会计较的事，有什么。 第六位，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永远相信只有分离。 第五位，陈嘉桦，忠于爱情。 想念你，来遇见你，需要找回我爱情，需要找回我可以。 第四位，仰望花开的街巷。 这些年来是否变了模样。 第三位，袁娅维，别废话。第二位，曹芳，被拥抱的荒岛。 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的云埋掉，我依然做失之力的那一个符号。 第一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少在爱的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不休，但许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些。 本周在周一到周五的节目中，我们连续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分别来自王嘉尔、赵美丽、田馥甄、蒋敦豪和石建波。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来，一起进入本周榜的前十位。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Ten。 本周榜第十位，新歌上榜，来自石建波的《种子》。石建波是河南人，早年在南京组乐队，北漂了七年之后，现在在南京定居。今年石建波是上了头条，因为汪峰在2018歌手节目中翻唱了他的《下坠》，关注一下就上来了。 据说节目播出当晚，石建波的粉丝多了1000多人，这也给了他继续创作的信心。种子是石建波08年写的歌，14年做过一次修改，今年录制了正式版，歌词很有哲理，每个人都是过去结出的果实，也都是长成未来的种子。 我是一粒种子，长越远于是谁都不愿错过这一季花时，是天的恩赐，冰雪的暗示，用一场消失刻画百态千姿，迎接生命的放肆。我是前世留在尘土的影子，带着一种平凡骄傲的气质，沿着河水流逝山脉的走势，点燃绽放繁华天地的来世。我是今生等你采摘的果实，老着日月星辰经过的样子，你无畏的心不可以不可思，一刹那变千秋万世。 本周榜第9位来自西游乐队的满汉全席，把传统相声的贯口报菜名用摇滚的形式唱出来，京腔京韵的相声摇滚。这样的风格最早应该是从子曰乐队说起，西游跟子曰算是一脉相承，主唱周飞曾经是子曰的键盘手。两支乐队比较起来，我发现西游的音乐更偏向于传统曲艺，除了报菜名之外，他们还改编过卖布头、口吐莲花、太平歌词这些传统的相声段子。会相声的摇滚乐队现在不多了，可得好好保护好啊。 香肠、芝麻、酥盘、熏鸡、白肚、 山白山嫩黄山，都是鲶鱼锅烧鲤鱼叉炒鲤鱼抓炒炖虾软炸里脊软炸鸡，吃套餐麻酥油卷卤煮寒烟儿。有些毛驴乌鱼煮，有些片儿驴乌鱼煮，醋溜肉片会香香的白蘑菇会鸽子蛋，炒鲤鱼会鳗鱼，清蒸火腿炒白虾，清汤炒鲶鱼，炒肉腌菜炒鸭肉会虾仁会牛肉会海参锅海参锅白菜白菜炒田鸡黄瓜翅子清蒸翅子。 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15期的榜单揭晓。我是 DJ 董鹏，上一节刚跟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10位石建波种子，第9位西游乐队满汉全席。这一节将公布第8位到第6位的上榜作品。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8。 本周榜第8位新歌上榜，王嘉尔带来的《Dan of Us》，我们的黎明。歌词的主题是用爱书写新的篇章，这是王嘉尔继《巴比龙》和《OK》之后推出的第3首个人原创单曲。夏日海浪抒情风，每一个鼓点都像海浪拍打在沙滩上，恋爱的甜蜜气息扑面而来。跟前2首相比，这一首更轻松、更浪漫、更有爱。唱情歌的王嘉尔这次应该不会让你失望。 Let it go, ooh, let it go,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 We can make it, I don't want some more gold done, yeah. Let it go, ooh, let it go,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 We can make it, I don't want some more gold done.That I take things mad at your head. You're my own, no doubt for sure. I mean what I said, girl. Into you now, into you now. Whiskey

第七位同样是一首全英文创作，来自刘欣的摩天轮。这首歌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酷，主题酷，编曲酷，演唱酷。之前听过刘欣的音乐，他的嗓音确实有一种颗粒感，不摇滚太可惜了。这首歌恰好走的就是摇滚风，把他嗓音里的特质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假如这是刘欣未来的音乐发展方向，我相信再过不久，我们就会在各大户外音乐节上看到他的身影了。 Press the button, drive it to the past. this hardiest burns. They got the bones and create a brand new monster. When the sun comes bring you light, when the birds can never fly, when the tears can make you sad, when the fact isn't right.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7。 本周榜第六位来自谢霆锋的放肆。我记得从今年年初开始，谢霆锋担任第三季中国新歌声导师的消息就在微博上传开了。这个消息现在已经坐实，今年的第三季度谢霆锋将在电视里频繁亮相。其实回想一下，他今年在音乐上的动作要比前几年更频繁，目前为止已经推出了三首新作，放肆就是最新的一首。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当导师了，新歌声表现如何，相信他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吧。 越是顾虑的太多，越是得不到越折磨，人生正如同漫漫长河，他们这样说， 是你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一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上午，2018北京书市在朝阳公园拉开帷幕。书市开设了精品畅销书展区、古旧图书展区、文化艺术展览区、优秀图书展区以及北京书市分会场等八大区域600个展位，集中展销40万古今中外优秀正版出版物以及相关文化用品，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书市。昨天的北京书市开幕式在北京泾源学校数十名学生的诵读屈原菊颂中拉开帷幕，与会嘉宾上台共同撒下金沙，开启2018北京书市为期10天的展期。书市首场活动是学习杯全民经典朗读系列活动诵读分享会，著名表演艺术家刘继红为现场的小读者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朗诵课。从即日起到5月21号闭幕，北京书市的下沉广场每天都有多场名家讲座、读者见面会等活动举办，包括作家岳南、北师大教授康震、评书艺术家连丽如、相声艺术家常贵田、主持人朱迅等。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Fight for it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 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向你揭晓2018年第15期的榜单。上一节带来的是本周榜第8位新歌上榜，王嘉尔的 Dan of Us， 第7位刘鑫摩天轮，谢霆锋放肆本周第6。这一节您将听到第5位到第3位的本周上榜作品。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5。 本周榜第5位来自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2018，12年没有发布新专辑的林志颖，今年推出了出道25周年的纪念专辑《我的骄傲》。既然是纪念专辑，里面收录了几首新编曲的经典老歌，也很正常。除了我们播放的这首之外，还有另外两首，分别是《野菊花》和《17岁的雨季》。对于老歌迷绝对能勾起一段回忆，对于不了解林志颖的一般听众，新编曲很符合当下的审美，也可以当作新歌来听。 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反反复复握不住一粒沙，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懂请你别走。大街上大海中我都跟从，怎么笑怎么痛一起感受，要多爱要多宠全部接受，就是不见你的温柔。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up to the clouds, chilling in the house. Get your feet up off the ground, chilling in the house. Put your hands up to the clouds, chilling in the house. Get your feet up off the ground. Dun dun, cha cha.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4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陈嘉桦的《忠于爱情》，他应该是 SHE 组合里变化最明显的一位。田馥甄继续文艺，任嘉萱继续可爱，陈嘉桦放弃了之前中性风的人设，留起长发，由内到外更像是一个小女人，这是爱情和婚姻的魔力。忠于爱情是他产后复出的第一首新作，精致细腻的诉说感，娓娓道来爱情世界的后知后觉，是一首难得的成人抒情。 如果没有开始的意外误会，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愚蠢的秘密基地，你在身边，贴着你的呼吸最想念。总以为生活就会离爱情会有多么美，逞强推开你以后孤单像海潮来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带我翻涌向前，你却为我战胜考验。终于明白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3。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杨望，《花开的街巷》，这是他第一首给家乡泉州写的歌，带着对故乡的思念，杨望把泉州深情地唱给大家听。如果你是泉州人，这首歌一定可以勾起你对家乡的回忆。对于泉州之外的听众，这样的歌也能刷新你对泉州的认识。每一句歌词都是当地的美景，以后有机会去到那儿的话，可以带上这首歌。 你可曾听这钟楼的钟声，漫步在西街小巷古原山，可曾看过东西塔的黄昏，洛阳桥上相互搀扶的老人，紫藤花是否依旧迎着春，文庙的老榕树它还茂盛，总够不着老君高高的鼻根，总闻不够后出咸咸的海风。走走兰族的归航，看看兰族的人，这些年来是否变了模样，那独着兰族比的花还来咋音啊，如今是谁的新娘。开着门，肉粽的香味依旧还诱人，最怀念那些上学的早晨，外婆蒸的碗糕香喷喷，她总说关帝庙祈愿很准，保佑我早一天长大成人，等我再一次凝望香火生，却萦绕着她那定格的皱纹。的兰族的归航，看到兰族的人，这些年来是否变了模样，那独着兰族比的伴原来咋无音难，如今是谁的新娘。追不尽远方的梦想，念不够的家乡，这些年来我已变了模样，被吹开尘封的过往就像冬日暖阳，一直在那条街巷，独着兰族比的伴还来咋无见呐，如今是谁的新娘，且惜乡的新郎。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里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节目，我是 DJ 董鹏。刚刚节目上一节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2018。第四位陈嘉桦，忠于爱情，杨望，花开的街巷，本周第三。最后一节的节目将向您公布本周的冠亚军了。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2。 本周榜第二位来自袁娅维的《别废话》，这是袁娅维新专辑的第一主打，距离上一张专辑推出已经过去了三年半，可以见得袁娅维已经拥有了更多的选歌自主权，打破传统小情小爱的流行束缚，随时都可以秀出他那高级的而且极具侵略感的嗓音。歌曲全长三分钟，前奏和收尾非常的干净利落，确实符合别废话这三个字的气质。别废话上榜四周，本周亚军。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擅长进化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拍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的酬劳，在今夜凉水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都反对无效，不拒绝无聊，你露骨的笑来对我话里问老，Don't you Number one， 本周榜的冠军来自曹方，《被拥抱的荒岛》，歌曲依旧延续了曹方独立文艺的音乐气质。对于曹方的乐迷，这还是你熟悉的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又是一个全新的他，带着新生活和对新生活的思考，更理性，更成熟。如果明天世界将会被厄运埋掉，他会是诗句里的那一个符号。恭喜曹方，《被拥抱的荒岛》上榜五周，顺利登上量音乐排行榜第十五期的冠军。 任烽火山喷涌，我在等舞台上就要沸腾的汤，有人被迫迁徙，夜里相拥着哭泣，时代会莫名的喊出个巨响，而我在想着人生中没调和的去向，总是远的。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一醒来崩掉，在此刻还是会做个美味的蛋糕， 让我是个安心的家，好就是能被我拥抱的荒岛，总是暖的。 我是周末的值班主持人董鹏，这便是本期的接榜节目。如果你特别喜欢我们这周上榜的哪首歌，可以在微博上告诉我，我在微博上叫 DJ 董鹏。当然也别忘了找到这些歌分享传播给更多的人。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我的小城很多雨，不好的河道旁总是泛着波光，远处孩子们落着身这种美，长脸的异乡总是冷的。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被云埋掉，我依然做失去里的那一个符号，给我能够清晰的骄傲，就是能被我拥抱的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我的好